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相声是北方特有的曲艺形式，但如今南方的观众同样非常喜欢北方的相声。那么，是谁最早将相声这种曲艺形式带入南方的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相声界，大家公认刘宝瑞是将相声带入南方的第一人。1932年，刘宝瑞来到天津卖艺。就在刘宝瑞的相声艺术日臻成熟时，日本侵略者的对华侵略日益猖獗，北京、天津相继沦陷，流氓帮会势力趁机向艺人盘剥，天津三不管被青帮把持，不入青帮的不许演出。无奈之下，1937年，刘宝瑞赴济南光明茶社演出。一天演出后，刘宝瑞和几个观众聊天，聊天的过程中，刘宝瑞了解到军阀韩复渠的不学无术和昏庸骄横，于是他就编演了单口相声《家务事》。说到这儿，让我们来听刘宝瑞的弟子殷文硕为我们表演的《家务事》这段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就说一个小笑话啊。在民国初年呢，山东有一个大军阀叫做张宗昌。这张宗昌啊，有仨不知道。头一样呢，他有多少钱不知道，那没数了。二一样，他有多少兵也不知道。怎么呢？旧社会那兵营就净吃空名的。三一样，他有多少姨太太也不知道。他有一个第九房的姨太太叫做胡学芳，这胡学芳有一兄弟叫胡学仁。哎，有一天这胡学仁就找他来了，姐夫，跟某个室友吧，哎，要找个事情做。他就问了，那么你要干什么呢？这胡学仁说了，那个给俺来个郡长咋的？要当郡长。就问他，那你会当吗？他一撇嘴，那有嘛呀，不就是枪毙人玩吗？枪毙人玩，那谁受得了？哎，敢这样的，先呢，你到兵营里头啊去当个班长， 然后呢升为连长、团长、旅长啊，师长，就咱慢慢往军场上混。于是啊，就委派他到直属警卫团二连三班当一个正班长。那年月呀，一个班除了正副班长管十个兵，他是张宗昌的内心呢。这副班长啊，就在屋里把这十个兵集合起来，让他在对墙讲讲话，以示欢迎。他往对前一站，来了一句：“弟兄们，大伙儿唰的一立正，请稍息。”哎，这头一句说的还真不错。往下您再听，可就不说人话了。啊，没说。弟兄们，大伙儿唰一立正，请稍息。我呢是长督办派来的，张宗昌呢是我姐夫，我呢是他小舅子。大伙儿心说你提这干什么？我呢来替你们当班长，咱们全班人啊好比是一家子。大伙儿一听高兴了，一家子亚塞兄弟亲如手足，这准错不了啊。我往下听，咱们全班人好比是一家子，那么我呢就好比是你们爹。大伙儿一听，怎么来了爹？用手一指副班长，他呢就好比是你们娘。我们老两口子领着你们这十个孩子过日子。大伙儿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副班长这个气眼珠一转，有了张叔，你看，哎呦，你们俩拿着枪啊，把着门，不管是谁，也不准让他进来，听明白没有？是。然后冲这八个兵一怒道：“来，跟我走上！”兵了棒狼，兵了棒狼，打的这小子是鬼哭狼嚎。就正这时候，张宗昌来，怎么让他这小舅子当班长，他不放心呢？随后就视察军营，隔老远就听见叫唤了，赶紧就过来了。刚要进门，让这兵给拦住了。大哥督办，您不能进去，这里边的事儿您管不了啊。张宗昌一听就火了：“混蛋，整个山东的兵营都归我管，这里的事儿我怎么管不了啊？您能管军务室，这里边是家务室。”家务室。这张宗昌纳闷了，这兵营里怎么会出来家务室了？怎么个家务室啊？报告督办，我娘 我兄弟打我爹。 听完了刘宝瑞的弟子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家务事，咱们接着来说刘宝瑞如何将相声带入南方。为了维持生活，刘宝瑞一直不间断地跑码头。在济南卖艺的过程当中，刘宝瑞就遇见了正在这里演出吴老二的山东快书一代宗师高元军。由于和高元军脾气相投，两人很快结成了相声搭档，在南京的夫子庙演出。与北京的天桥和天津的三不管一样，旧时候的南京夫子庙也是十样杂耍和民间艺术的汇聚地。而不同的是，南京地处江南，流行文化也是以南方的曲艺形式为主，而刘宝瑞带去的相声却是北方的曲艺形式。南方人对这种地域性极强的曲艺形式能否接受呢？让我们来听刘宝瑞的女儿刘亚亚怎么说。 在那个北方的相声和南方的语言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好多艺人到那儿以后呢，就是用北方的那种表演形式或者有些语言呢，说呢那边好像接受的少点。我父亲到那儿以后呢，就是跟那边的人，那边也不是没有艺人，也跟他们一块儿啊借鉴别的那剧种的那个艺术什么的哈，这样的把那个语言什么的各方面有所改进。南方人呢就比较认可，就比较喜欢他。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听刘宝瑞的弟子寇耕儒怎么说。 到了南方呢，怎么北方说话快啊，南方他要听这个普通话他要费点劲呢，所以他就更在这个字眼上下功夫，所以他字眼清楚，说实在他那个声音力度强。 从此南方成为了刘宝瑞相声艺术成长的一片沃土啊。在表演单口相声的过程当中，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的笑星传奇小单元中，我们继续跟您聊一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我们都知道刘文亨是个柳活高手，刘先生的唱功在相声爱好者当中是备受推崇，不仅是行外行内呢也是赞叹不已，这都是跟刘文亨在台下做的努力分不开的。还记得刘先生去世以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请来了王文玉和魏文华来怀念刘文亨先生，其中王文玉说，刘先生为了学习粤剧，曾经连续在电影院看了好几遍《天仙配》。在艺术上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每个相声演员所必须学习的。其实，刘文亨除了柳活之外，他的说、学、逗、唱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刘文亨和王文玉合说的《献地图》。 谢谢大家， 感谢。 大家太热情了， 真是啊！ 我们的心里边也很激动 啊！ 我们兄弟两个由于工作需要，调到了中国北方取笑 任教， 不当演员了 啊！ 这个一当教员就见不到观众， 哎，演出机会少了。 演员和观众是鱼水关系， 相当密切。 这几年被我们干得够呛， 呵， 离个水了， 就真是啊！ 所以今儿一看到观众，这个压抑不住内心的这个激动啊， 兴奋， 这个心情已经都佛腾起来了， 真是 太激动了。 哎， 从心理学上来讲 啊， 我们应当给大家学上两句唱，可能同志们心理上还得到一些安慰。可就是这个四年多没演出， 嗯， 也没吊过嗓子， 哎， 这儿我这设备出问题了， 这叫设备？ 对，这嗓子是演员的设备， 也可以这么说。 今儿一听说要见观众，很激动， 嗯， 但是又惭愧 啊， 这儿达不到应有的质量和水平，着急，急躁症。 别这么着急，您得看看。 看了， 大夫说您什么病 啊？大夫说呢，我这里边长了盲肠炎了。 哦， 不好办了。 这 不病啊？ 不不，您先压眼。 嗯， 长什么了？ 盲肠炎。 其实往这一站，这个意思不像说这个话的。盲肠炎这个病有， 哦，所以嘛， 也没听说长这儿的。 呵，那听您的。 盲肠炎呢 啊， 长脚后跟上哪儿的事儿愣说。 哼，谁愣说呀？你看你说完了，同志们都笑话你了。 怎么笑话我？ 你当我们不懂啊？脚后跟那是盲肠炎吗？ 脚后跟那是 脑充血。 嗨，说两句笑话， 说上两句笑话。 哎， 说笑话也是内容的决定 啊， 与主题无关的笑话我们绝对不说。 对， 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您放心，舞台上 绝没有开玩笑的。 有的个别情况啊，他忘了后台开玩笑，闹着闹着闹到台上去了。 还有这个事儿？ 有啊， 不是您说说。 我有一个朋友， 哦， 是业余京剧爱好者， 爱唱。 每逢他演出，给我送票。 哦， 知道我是戏迷。 嗯， 票一到，我准去看戏。 行吗？ 有一次他演《失控胆》。 哦，您这个朋友， 唱老生的， 《失控胆》全部空城计，甭问他的诸葛亮。 对， 哦哦， 唱的不错 啊。 给我送票，我去了。 嗯， 到后台先瞧瞧他吧。 那是啊， 到了后台就发现他和另外一个演员开玩笑。 跟谁开玩笑？ 就是这出戏里边 啊， 去棋牌的那个演员。 去棋牌？哦，奉了王平之命给诸葛亮种地图那棋牌。 对，俩人就开玩笑，后台就闹，闹着闹着呢，这诸葛亮占了一个大便宜。 嗯， 占完便宜之后，拿着羽毛扇子。他上了台了， 哦， 那时候吃亏了不干呢，在后边揪他的衣服， 哦， 这一揪，舞台监督过来了，哎，再闹台上了，回来， 那哪行啊？ 这位心里想，好小子，占完便宜你上台了，哦，李导你上台就没事了，小子，一会儿台上还见面呢，待会儿到台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好嘛， 他憋在台上报复他。 您听听， 诸葛亮不知道。 嗯， 作为剧中人来说，没有过多的对话。 这二位正式台词是什么呢？ 他把地图呈上 啊， 诸葛亮一看街亭形势紧张，派他去调赵云。 哦， 戏词是这样， 您说一说。 命你逃离刘禅，将赵老将军调回西城，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嗯， 他这儿其实就俩字。 哪俩字啊？ 遵命，光前前前 前，得，这就完成任务，下台没事儿了。 完了，没事儿、哎。这位吃了亏还窝着火呢。 嗯， 没走。 哦， 站起来，把词儿改了。 是啊， 命你逃离刘城，将赵老将军调回西城，不得有误，快去快去。他站起来一抱拳，启禀丞相。那赵老将军他若不在你，人家问的对呀、 啊。 哦，你让我找赵云，赵云要没在那儿，我怎么办？ 不，这戏里可没这词啊。 就是当时被诸葛亮吓一跳，啊，没在 啊， 没在哪儿去了？ 说是啊， 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就是 没这么一句呀、啊。 嗯。 哦，刚才这家伙后台吃亏了。 嗯， 台上他要搅我，要说我这个朋友 啊 太沉着了。怎么那赵老将军人不在列刘成吗？ 照样做戏。 哪儿想词儿了？这 儿想词儿了。 此乃军机大事，不可走漏消息。你扶儿上来。 这扶儿上来是 让他把耳朵递过去。 他呢？ 他跟大傻子似的，一推着然后，哦，丞相，想说什么？ 他真递过去了。 诸葛亮趴他耳朵底下，我是你爸爸。 我们在台上看着刘文亨表演很风光，其实在台下刘文亨在下苦功夫的同时，也被很多相声大师指点过，这对刘文亨在相声道路上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刘文亨最经典的就要数是挨骂长能耐的这个故事。有这么一回，张寿臣去东兴市场，看见刘文亨正准备上台，就问孙子，施哪块活呀？刘文亨回答，哎呦，师爷，我今儿使忘词儿。张寿臣说，嗯，我得好好听听。 那个阶段，刘文亨已经跟京剧界的一些演员有了频繁的接触，听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儿，经过筛选就揉进了忘词儿这个段子。张寿臣听了后很高兴，不错，当年我给李德阳量活就是因为他使得好，让我头一次笑了场。你也有你的好，哪儿好？往里塞的东西好，合理，也有包袱，你这是给相声添产业呀。受到了张寿臣的赞扬，刘文亨非常高兴。可是没过两天，张寿臣又来了，又听了他说的渭水河，结果是底没实响。下台后，张寿臣张嘴就骂上了，你这是人使的活吗？说相声底不响，你是干嘛吃的？哎呀，在师爷跟前，刘文亨当然只有站着的份儿，两条腿都打了颤了。张寿臣见他那样子就说，你坐下，我告诉你，你使的底是自己给自己垒了道影壁墙。道号叫飞熊这句唱后面要顿一下，你是怎么使的？多出一个枪来，那能响吗？刘文亨示爱了吗？可是也长了能耐，几天后再使这块活，按照张寿臣说的去使，底果然是响了，还是个大包袱。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没能找到刘文亨说的渭水河这个段子，不过我们来欣赏一下刘文亨另一个经典的名段《追韩信》。从这个小片段里，我们来欣赏一下刘文亨的唱功。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什么人呢？ 个别人。 个别人，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怎么还害怕呀？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给踹下去了。 是啊， 这对四化不利呀。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对， 元帅的坯子，不得了，马上去金殿找刘邦。 对， 上金殿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是戏胡啊，这是。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唱这一点， 哎， 可以。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好，来 合作。台湾有旨，萧何上殿呐！ 领旨，注意旗派啊， 这就来了， 哎，我职业其意在莽荡。拔剑斩胜天下扬，怀王爷曾八字将，两路分了兵丁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之红树万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两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殿上。 哎， 你听这词， 这词写的是真好。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面将干嘛呀？ 那是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刘邦说他出身微贱，乞食嫖母，受辱胯下。 出身微贱，乞食嫖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嗯，穷怎么了？哼，无产阶级。 被韩信这定成分了，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那怎么回事呢？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对，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要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落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流浪者呀，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小玩闹？这 怎么了？ 那叫纨绔子弟。 什么？ 纨绔子弟？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浪荡公子啊。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哎，是小玩闹。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这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哎，过来过来， 这模样， 过来过来，哎，看看腿底下钻过去。 韩信呢？ 韩信高姿态，不怄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打这儿留下花瓣了，受辱胯下。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怎么呢？ 老揪辫子。 哎，这萧何可不讲。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是啊， 他劝刘邦嘛。欺兵歹王。孤自大将，出身未尽之多，那韩信乃奇才，大王若不用，对我韩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着急啊。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把他留下，给他来个连傲官。 看仓库， 你元帅看仓库， 真是。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刘邦呢？ 不用。哎，萧何也着急， 就是啊， 回来就劝韩信。 怎么劝的？ 你呀，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对吧？别着急， 哎， 等着吧。 嗯， 等着，赶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对，这事儿。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嗯，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这不大材小用吗？ 所以嘛，大材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这倒不假。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反正是浪费人才。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就是， 可是就这刘头他不批。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怎么了？ 那得叫大王。 大王，大王是头不是？ 是头啊。 完了呗。 不不不，那也得叫大王。 非得叫大王？ 哎， 这人轴子，这人。 我还轴子。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嗯， 人家不要咱，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 儿。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学的。 瞧韩信学这玩意儿，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那怎么办呢？ 明人不做暗事。 嗯，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大字报 写， 那叫墙上题诗。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嗯，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你说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突 从哪儿表现的？ 唱词儿有吗？ 是啊， 此番寒心追得到，协力同心报汉朝。此番寒心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 空旷 往前跑。 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追上了。 哦，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啊， 多快啊，那家伙。 那叫青鬃马。 青鬃马呀，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下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你别走了，是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怎么说的呀？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待王再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一同走？ 哼， 上哪儿去？ 上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干嘛？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是， 这是说明这老头子的心情。 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好够意思。 对，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您要是一而再再而三老给我找工作，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我得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是这词儿吗？ 就是这意思。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戴，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他这么解释的。 对了，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虽然被病痛折磨了11年，但刘文亨一直以顽强乐观甚至幽默的态度来对待病魔。由于行走不便，刘先生每次到楼下遛弯都走得很慢。一次他正上楼，身后来了一位曲艺学校教相声的同事，刘先生一点儿一点儿地让开路，然后和同事开玩笑说，知道为什么给你让道吗？我是怕你在后面撸叶子，也就是偷学本事。同事不禁笑道，我能跟您学着什么？刘先生也笑了，你学啊，我走道慢呢。非常遗憾的是，1990年，刘文亨52岁时患病，从此告别了舞台，于2001年不幸逝世。人虽然走了，但他的刻苦学艺精神，他的虚心接受批评，从不讳疾忌医、诚恳找骂之态度，值得当今一些青年从艺者深思。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这里是带给您欢乐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